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聚焦在地铁安全上。地铁是大都市中效率最高的交通方式，但同时它又完全密闭在地下，所以地铁的效率和安全如何同时来兼顾？在很多国家，地铁都实行了严格的安检制度，不过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乘客进站的效率。最近在美国洛杉矶地铁就引入了一套全新的人体扫描仪，它使乘客既接受安检，又可以不留步地通过安检。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连线在洛杉矶的媒体人王立奇，了解详细的情况。然后在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将视线转向韩国，来关注韩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洛杉矶。最近洛杉矶地铁系统宣布会在全市各站采用一种新的安检方法，就是人体扫描仪。这些扫描仪呢，能够在1小时内完成2000多人的人体扫描工作，这样的话将大大加快地铁安检的效率。通过洛杉矶地铁发布的视频来看呢，乘客们不必再为安检做任何的停留和等待，只需要拿着自己的包直接穿过一个扫描仪就可以完成安检了，和平时的自由进出站几乎是没有差别。下面我们就要连线我们的合作伙伴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立奇，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洛杉矶地铁系统要引入这一套人体扫描仪，现在效果怎么样了，它将如何提高地铁的安检效率。 洛杉矶郡大都会交通运输局的执法部门主管魏金斯表示呢，将在数个月内部署可携式的扫描机，并在不耽误乘客的情况下呢，对走进车站的乘客投射无线电波来进行全身的检查。那么这个人体扫描机呢，可以检测出身上金属以及非金属的物体，并且呢，从9公尺以外就可以侦测出可疑的物品，而且呢，在每个小时只能会扫描2000多名的乘客。那么美国运输安全局的局长呢，佩科斯克也说，我们国家的运输系统持续面临着威胁，我们通知乘客他们呢会被人体扫描机扫描。那么魏金斯也说了，扫描过程属于自愿的性质，但是如果您选择不接受扫描的乘客，通知乘客他们呢会被人体扫描机扫描。那么魏金斯也说了，扫描过程属于自愿的性质，但是如果您选择不接受扫描的乘客呢，将不能搭乘地铁。 据介绍，现在洛杉矶地铁系统平均每天运载客流量达36万人，虽然和纽约地铁平均每 非常的有安全感。那么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数据，在过去5年当中呢，洛杉矶市规模最大的两条地铁路线的运载乘客量成为公众安全威胁的武器，其中既包括金属武器也包括非金属的武器。当然出于安全考虑，这些扫描仪的工作重点呢，并不是小型武器，而是一些类似于自杀背心或者是攻击性武器的东西。那么有经验搭乘地铁的朋友都会发现呢，在洛杉矶的地铁站是没有任何的售票亭、服务台、查票口，没有任何服务人员，只有摄影机。那么很多民众呢是没有发现摄影机到底存在在哪里哦。那么其实在月台上的摄影机呢，是在你头顶上方一个黑色的半圆形的设备，车上呢跟月台上都有红色的 emergency button 的紧急按钮，只要你按了，马上会有人跟你连线，知道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洛杉矶的地铁站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第一站跟南极的地铁呢，将成为全美第一个设有人体扫描机的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呢，也会让呢所有呢习惯搭乘地铁或需要搭乘地铁上班的民众呢，会多一层安全的防护。 那么这一次呢，在洛杉矶地铁呢所要安置的这个扫描仪呢，跟机场用的那种安检扫描仪是不同的，不需要乘客逐一排队。那洛杉矶地铁站呢要出现这个人体扫描仪呢，来出于保护所有民众的安全，很多民众呢都表示支持。那么来自于俄勒冈州22岁的学生克许也表明了说呢，今天呢在这边呢搭地铁啊、洛杉矶旅游呢，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防患于未然，让他非常有安全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一起来了解一下英法移民最近为了一种高级食材大打出手的这样一个消息以及后续的情况。扇贝是欧洲人非常喜欢的高级食材，在海鲜料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扇贝的菜，每天呢都有电视大厨在电视上教大家如何来烹制扇贝菜肴。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扇贝都是重要的海产资源，不过最近两国的渔民呢为了捕捞扇贝，最后多亏法国海警出面才阻止事态继续恶化，而两国渔民为了捕捞扇贝交恶由来已久。好了，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当地时间8月28号晚至29号凌晨，英法两国捕捞扇贝的渔民在英吉利海峡爆发冲突，冲突源于一场扇贝争夺战。塞内湾海域盛产扇贝，出于保护渔业资源的考虑，法国政府把每年5月15号至10月1号设为扇贝禁渔期，但英国政府允许渔船常年作业。英国渔民强调他们是合法捕捞，而且法国法律也限制不了英国的船只。不过今年法国渔民认定英国渔民作业威胁塞内湾的扇贝种群数量，要求英方遵守同样的休渔规定，因此双方爆发冲突。为了缓和紧张局面，英法行业代表9月5号在伦敦谈判，旨在达成协调一致的渔业协议。因为按照欧盟法律，打捞扇贝属于各成员国政府管辖范围。 I'm very pleased that we've negotiated a deal that satisfies the honor of both sides. 据悉，英法两国渔民因为扇贝引发的恩怨已持续多年。2012年也曾发生类似冲突，双方后来达成协议，英方同意不出动大型渔船和限制打捞扇贝数量，换取更大的捕捞权。英法两国之间往年都会有渔业协议，但是今年在脱欧背景下，英国方面没有签署。法国诺曼底渔业组织负责人罗戈夫说，一旦脱欧，英国即被视为第三方国家，不能再进入这些渔业区域。英国广播公司分析，有一些法国渔民希望英国脱欧后放弃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英国渔民不再享有在塞内湾作业的权利。只是鉴于英国与欧盟就脱欧后渔业限额仍未达成协议，法国渔民在英国水域作业的权利同样有待磋商，事情可并不会那么简单。 当当地人在享用美味扇贝的时候，可曾知道这扇贝呢来之不易，这是英法两国渔民大打出手为此争论了很久得来的美味。好了，下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哥伦比亚。众所周知，哥伦比亚是全球重要的咖啡产区，尤其是高档咖啡有很多呢来自于哥伦比亚的咖啡种植园里。而近年来受全球经济的影响，咖啡的产量以及销量呢都有所下滑，咖啡种植园的园主们也开始想办法采用多种经营的方式搞活了咖啡种植园的经营。来听报道。 今年一季度哥伦比亚咖啡出口量较去年同期下跌7%。另外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洲际交易所咖啡期货主力9月合约收报每磅100.55美分，今年以来累计跌幅超过10%。面对产量和价格齐跌的现状，哥伦比亚咖啡生产者联盟一方面向政府申请启动对咖啡产业的直接补贴机制，一方面鼓励和引导咖啡庄园开辟咖啡周边产业和产品增加收入。60岁的阿尔曼多从年轻时就在咖啡农场工作，熟悉咖啡种植和生产的全过程。如今他的咖啡庄园尝试拓展业务线，开辟了咖啡文化主题游。 Pues más o menos están ya llegando alrededor de unos 50, a veces un poquito más de turismo, personas que vienen a conocer mucho la historia del café. 埃尔德斯则是咖啡庄园的一名英文导游，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按照设定好的路线为外国游客展示不同品种的咖啡树，讲解咖啡种植、采摘、烘焙、研磨和冲泡的全过程。在旅游旺季，每天他可以接待的团组有4到5批。在游览的过程中，游客可以学着鉴别不同生长周期的咖啡树，还可以体验手工采摘咖啡的乐趣。而参加这样一趟咖啡园观光游只需要1.5万比索，约合35元人民币。有的咖啡庄园干脆把园内的老房子改造成客房，提供游览和食宿一条龙服务。还有的咖啡庄园开发了自主品牌的咖啡糖、咖啡酒等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咖啡的附加价值。这种多元化经营模式的探索不仅没有降低传统咖啡业的产量，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庄园的收入。有些外国游客回国后甚至直接成为了咖啡产品的经销商，为庄园的经营拓宽了市场渠道。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和美国在2012年签署了一份韩美自贸协定，不过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呢，认为这份自贸协定已经不适合当前社会的发展，使得美国的贸易逆差日渐扩大。在美国重重施压之下，今年3月，韩国同意修改2012年签署的自贸协定，即 CROSS。目前，美韩之间关于新的自贸协定已经整整进行了3轮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呢，他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和韩国的贸易谈判，在9月底可能就会在联合大会上签字了。那么，对于这份新的美韩间的贸易协定，韩国媒体如何看待呢？又会对韩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韩国 LG 现代经济研究院的金亨柱博士接受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 미국측관심이슈를보자면 自总统选举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表达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满，他声称这份协定导致汽车行业贸易不平衡，换句话说，他指责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了美国的汽车贸易逆差，因此此次修订包括了减轻此类担忧的措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有关修改。韩国方面曾抱怨，根据现行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条款，仲裁程序对美国投资者来说往往极为有利。作为回应，双方增加了防止滥用这一制度的条款，希望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诉讼。 正如韩国 LG 经济研究所金亨柱博士的介绍，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最新修订方案表明，韩国政府选择保护其农业和钢铁工业，同时在汽车领域做出一些让步。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被韩国认为不公平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条款的修订被认为是这次修订所取得的成果。 美国和其他国际公司过去曾滥用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或韩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对韩国政府采取不必要的法律行动，通过最新的修订案可以防止这种滥用行为。更具体的说，试图通过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解决争端而失败的投资者将无法再通过另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提出异议。根据修订后的方案，提起诉讼的公司必须提供证据，而现行协定规定要求韩国政府提供证据。预计这一变化将避免公司随意提起诉讼，帮助韩国政府实施经济政策。 우리정부는어떤경제정책을결정하는데큰도움을받게됐고요 今年5月，美国对冲基金艾洛特管理公司向韩国发起了价值超过8000亿韩元的法律诉讼。该对冲基金要求韩国政府赔偿其因三星物产等公司2015年合并而遭受的损失和损害，并指责韩国政府不当干预该流程。 此举是基于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条款提出的。由于该条款允许因韩国政府政策而遭受损害的美国投资者通过国际仲裁机构要求赔偿，因此韩国提出了对侵犯司法主权和过度诉讼的担忧。但是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最新修订将禁止滥用上述条款，然而韩国汽车业可能遭受一定的损失。 이번 조치 자체가 우리 그 자동차 수출에 큰 영향을 미치지는 않을 겁니다. 왜냐하면 픽업 트럭은 最新的修订方案不太可能对韩国汽车出口产生重大影响。一些韩国汽车制造商正在开发皮卡，但尚未达到商业化阶段。而韩国进口外国汽车的限制条款将被放宽。最近，韩国的外国进口车辆数量大幅增加，特别是我们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进口 SUV 车型，大多数 SUV 车型，包括欧洲或日本汽车制造商的 SUV 车型，都是在美国生产的。他们都将受益于新的进口法规，在韩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한국자동차업체들입장에서는내수시장을조금이제빼앗기는그런영향은있을것같습니다。 美国强烈要求对涉及汽车行业的条款进行修订。根据修订后的协议，美国将追加对韩国皮卡进口产品征收20年的关税，预计将从2041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美国汽车进入韩国市场的限制被放宽，进口量将扩大到5万辆。目前，美国排名第三的汽车制造商向韩国出口约1万9000辆汽车。修改后的自由贸易协定将使通用汽车等美国汽车制造商更容易扩大对韩国的出口。然而，考虑到最近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商讨保持原产地规则不变，这对韩国汽车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似乎有助于尽量减少可能发生的实际损失。但人们对华盛顿方面向韩国汽车征收 25% 关税的动作仍存在担忧。 미국이이제 FTA 개정이합비하긴했지만아직도무역확장법 이虽然美国已经同意修订自由贸易协定，但华盛顿方面仍有可能进一步滥用贸易扩展法第232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涉及国家安全，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在认为国家安全受损时可以调整其他国家的货物或材料进口，且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批准的规定。与该法案的其他部分不同，第232条涉及特定产品，如钢铁、铝和汽车。这意味着即使在批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后，韩国的担忧仍将存在。 FTA 개정안이통과됐다하더라도우리나라는계속불안한상태죠。 在目前的美国贸易环境中，华盛顿是否会将韩国汽车从 25% 的关税征收对象中豁免无法预测。汽车关税问题的变数在不断增加，因为在与墨西哥进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后，美国也在与欧盟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虽然韩国似乎已经在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谈判之前修改韩美自贸协定来降低损失，但问题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华盛顿未来基于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所采取的动作。因此，韩国政府正在进行外交努力，确保韩国汽车免除 25% 的关税，同时试图加快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订。特朗普总统已经提到，经修订的韩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在9月18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韩国政府也打算让其在明年生效。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韩美两国如何改善双边贸易环境，并平衡新框架下的利益之上。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无论是在全世界什么地方，可能很多朋友呢都会看到有关的营养学家指导大家该怎么吃，吃什么好，吃什么又不好等等。不过有时候这好和不好呢，常常会自相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而事实上也有一些专家指出，所谓这类营养进食的指南呢，真的存在许多的谬误。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日前就采访了该国的一位专家，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关于饮食和营养的理论比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资深营养学家和美食作者兰贝尔拉加塞说，在这些理论中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不在少数。 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营养学咨询开始，兰贝尔·拉加塞亲身经历了近半个世纪来这个领域的巨大变化。他最新的一本著作是为65岁以上的读者写的。这本书在今年的世界美食美酒图书大赛中击败来自西班牙、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对手，获得老年类图书大奖。世界美食美酒图书大赛被称为饮食界的奥斯卡，今年是第23届，5月底在山东烟台举办。兰贝尔·拉加塞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 On est dans un monde de théorie alimentaire， 我们生活在一个饮食理论层出不穷的时代，这些理论有些来自科学研究，更多的是来自互联网，所提供的建议五花八门，常常让消费者感到困惑。 Donc je trouve que c'est plus compliqué cette année de parler de nutrition qu'il y a 40 ans。 和他刚入行的时候相比，现在的营养学咨询比过去更具挑战性，因为许多来咨询的人脑子里已经装了太多的理论，有些人忽然决定从此不再碰某种食物，只是因为相信了某种时下流行的理论。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相比，加拿大人算得上是丰衣足食了，但是兰贝尔·拉加塞说， Actuellement je crois que c'est la portion de la population qui est la moins bien nourrie, c'est celle qui a le plus de problèmes nutritionnels。 目前老年人是营养不足问题最严重的人口群体，例如在他所在的魁北克省，35%的老年人维他命 B12 不足，这会让记忆力衰退更快，还可能导致抑郁。加强营养不一定能让你更长寿，但是肯定能改善你的生活质量。 Plusieurs études ici au Québec qui montrent qu'à partir de 70 ans, on a moins la qualité de vie. On a plus. 过去有好几项调查显示，过了70岁以后，生活质量会明显下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人们寿命延长，在这种状态下活到80多岁甚至90岁，他认为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他说，针对65岁以上这个群体的营养学研究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甚至老年人的健康体重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兰贝尔·拉加塞说，老年人缺营养不一定是因为缺钱或者缺乏营养学知识，上了年纪以后食欲下降，独居老人吃饭敷衍了事，某些药物改变了味觉，都是造成老年人营养不良的原因。30%的老年人没有伴侣，孤独感会压抑食欲，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而抑郁导致食欲更差，让患者陷入营养不良的恶性循环。 Donc la nutrition c'est un outil quotidien, et si on néglige, ben on a une. 他告诫说，营养对老年人来说就像是一件可以每天使用的工具，你天天用它，还是把它扔在一边，直接影响到人生最后10多年是生活愉快还是仅仅活着。兰贝尔·拉加塞说，衰老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机体各部位缓慢发炎的过程，因为其程度不至于引起痛感，他称之为悄悄的发炎。许多营养学家认为，地中海饮食习惯有助于延缓这个过程。 C'est la Méditerranée qui nous a montré que avec beaucoup de fruits et légumes, des poissons, des bons gras, 这也是他的推荐，即食用大量蔬菜水果，加上鱼和橄榄油等食物中的优质脂肪，另外还有美食的乐趣。现在有太多的人带着负罪感而不是乐趣吃饭了。不论对老年人还是青年，他的第一个建议是保证一天有完整的三餐。 好了，听完了来自加拿大的报道，我们今天的环球30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